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老伴儿，手里把枪。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 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 捡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的，这大家也包括。当夜我就离开了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咱们先说一下北京的这个天气。 嗯， 从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啊，北京全市范围内也没有降雨。那么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啊还是预报雷阵雨天气和阵雨天气比较多，降雨强度呢短时间内有时候也比较大，对出行还有户外活动都。在下呢，体感虽然说没有前几天那么强烈，但是呢，闷热一感也是比较明显的。 嗯， 所以说本周未来几天啊，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防暑降温还有防范降雨都是比较重要的工作。 嗯， 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在亚洲呢，未来几天啊，在朝鲜半岛、日本特别是九州岛这个将有大到暴雨天气。那么在印度半岛呢，还有中南半岛，还有东南亚的一些。 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天气。在这里啊，特别是强调了在日本的九州岛区域，受这个台风影响，未来几天呢还会有9到10级的大风。那么去往日本游玩的朋友，要注意规避这个台风啊带来的安全风险。 嗯。 那么未来几天在欧洲的东部还有西部呢，都有这个小到中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在欧洲的南部啊，局地呢还会有高温天气。未来几天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和美国的中东部地区，另外还有加拿大的北部，也有小到中雨天气，局地呢会有大的暴雨。在大洋洲呢，未来几天啊，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啊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只有在澳大利亚的南部还有新西兰的南部有小雨天气。 嗯。 综合来看吧，未来几天啊，世界上主要天气情况呢，应该说大部分地区天气啊对出游啊出行啊都是没有影响，主要还是去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提防啊九州岛区域这个将受到台风的影响，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5: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一的旅行情报室，我是主持人张帆。 嗯，周一好，我是小航。 欢迎这个小航再次来到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一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情报的一个时刻。 对，客气个啥，是的。 这个情报呢很重要， 对， 尤其是在天比较凉了以后。 对，所以这个送你一首凉凉是吗？ 哎呀。还有送这个祝福的、 好嘞我们还是聊聊情报哈。 嗯，情报。环球旅行家今天旅行情报是我们将会从这个旅游的出入境的一个数据开始说起。 嗯， 今天呢会有更多的一些在这个暑期后半段提供给大家的有价值的旅行资讯。 嗯， 各位呢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示出在上半年我国出入境旅游的市场热度不减，而且呈现出了继续增长的态势。刚才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原来在说这些数据的时候一般不会提到这样一个机构，叫国家移民管理局。 哎，对的，这也是新鲜成立的一个部门啊。 对， 那他也是专门去负责一些相关的我们这个外籍的华人，还有像是华侨 1.1亿人次，同比增长7.7%，其中呢内地居民是1.6亿人次，香港居民是7588.9万人次，澳门居民是2400万人次，台湾居民是575.7万人次，外国人占4575.4万人次。出入境人次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出入境管理这个旅游市场方面的一个晴雨表啊。那从这样一组数据的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上半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国家的出入境旅游市场热度真的是依然不减，也呈现了一种是继续增长的态势。那这也跟年初的时候咱们旅游部门对2018年的时候出入境旅游的市场发展趋势也是预测相对一致的。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旅游的出入境人数啊，每年的增长方面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正向有一个开放的大门是永远打开的。 哎，对对对， 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 对， 中国欢迎你。 哎，没错。其实咱们中国这地大物博，真的有超多的景色可以慢慢去品味一下。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打开一个，是一个旅拍的微博，这个微博上呢记录了很多历史照片。 哦， 你知道有多悠久的历史吗？它是大概在1933年的时候，一位德国的飞行员，他俯瞰中国大地的时候拍到的很多很多图片。 哇，1933年， 对对，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能很多城市、很多的地方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但是呢，从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片来，所说的它是南北风貌啊差异很大。 我说过这话吗？ 你知道啊，其实很多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景色在每个季节。你比如说夏收和秋 那很真， 让你想起最近的什么电影，邪不压正当中呈现的北京的城墙的画面，是很多人他们在记忆当中，或者说他们从历史图片里面 人机啊， 他的的确确是由这个一位德国的飞行员，当时呢他为中国人留下的这样一个珍贵的历史的资料， 非常感谢。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由上半年的出入境的旅游的人数的数据啊，联想到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旅游方面的政策。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国家文物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声明。来自中国旅游报的消息说，国家文物局呢最近声明将制定博物馆的研学旅行标准。 没错，针对有关媒体近日报道部分这个社会机构1号也发布声明了，说国家文物局注意到有关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损害中小学生利益的行为，我们坚决是反对的。声明还指出呢，就是说近期啊，教育部的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各地的博物馆呢也要加强资源整合，推出一批研学旅行实践项目和精品的课程，比如古都博物馆组织的燕国达人活动，还有像是这个杜甫草堂博物馆开展的草堂一刻等等，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刚才说的这都是好的方面啊。提到这个研学旅行呢，可能大家现在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尤其是家里孩子到了这个适龄的年龄阶段，研学好像是机构保障自身的权益，也希望有关社会机构在依托博物馆资源举办一些夏令营啊或者游学等等活动之前，主动的研学旅行的相关标准，丰富研学旅行课程体系，也不断的提升研学旅行质量。 是 的，其实研学旅行好像原来提到的跟博物馆相关的 觉得自己小时候啊，我们这个年龄啊， 嗯， 是吧？也算不小了， 三几年的时候， 那是我奶奶。对，这个我小时候那会儿。也顶天的就去一个像什么自然博物馆啊、 嗯、 天文馆啊、 嗯、 啊这样的地方去旅，这样探索一下、 嗯、 学习点东西，但是会发教育机构也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联络体系， 嗯， 它就可能会导致这种资源分配方面会出现问题， 对， 讲解员不够使， 对啊， 知识体系探索的地方也好， 嗯， 能够有更好的一种管理方式，也面对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有条理的有序。 教育部把95家博物馆以及他们的相关机构都列入到这一次的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里面。 嗯， 就过去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实可能参加有关研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资质是不是相关的正规的机构所举办的研学活动。 没错。 公主， 哎，没错 啊，这野生动物园，里面有一个象院啊、 嗯， 大家可能去过的朋友很熟悉， 大象的一个园地， 没错 啊，这个动物园、动物管理员和游客们。小的时候挺羞涩的、 哦、他小的时候很羞涩啊、哦、 跟随着父母呢环游了这个象院一圈啊，然后呢向游客来谢礼， 嗯， 还有答谢的环节，而众多游客是给四川的熊猫，刚刚出生的两个熊猫起名字， 对， 后来在全球征集名字，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了结果了， 结果怎么样还不太清楚、啊、 不知道啊、嗯、那这次这个象宝宝满月的时候给象宝宝起这个名字呢，是刷爆了游客的手机屏幕， 哎，对，叫什么呢、嗯、我觉得可以叫什么象雨象雾又象风、 啊、 这仨名都有了， 那雨 雨 雾 雾 风和马姬，他们俩不仅是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的元老级的动物明星，因为他们自这个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建园开始就在这个象园里生活， 嗯， 而且他们还是动物园里的功臣 哦。 说20多年以来呢，这一对象夫妻啊， 嗯、 他们是真夫妻啊，他们是大象夫妻 啊，对， 产下了7只象宝宝， 哇 啊，这只小象公主呢是他们安家秦皇岛之后产下的第7个。小宝宝， 这都是嫡子啊！ 哎，这个小象，小象出生之后，在动物管理员的呵护之下呢，据说非常健康，而且挺调皮的。 嗯、 现在呢，小象呢有一些小名儿， 嗯， 你比方说工作人员给他们起的叫小七，或者叫小 T 啊，这是第7只嘛，是吧？哈、 哦，小 T 是怎么来的呢？是跟七是有点谐音的意思吗？ 不太明白啊、嗯， 因为这个小象公主是第7个象宝宝。另外呢，说这个。 像踢一些碎石啊，踢土啊什么的， 这跟小孩子也挺像。 这个足球天才这么诞生的啊， 不知道这个象王国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说 一个群族归属的一个意识，但是他们这不就这么一家人吗？ 啊，一共是加上7个孩子的话。 嗯， 老两口， 对， 用九一家九口， 哎， 希望这个起名字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给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园当中的象宝宝起名字，你觉得什么样的萌萌的名字是最合适的啊，最可爱的？好了，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 哦，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全线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回到每个周一环球旅行家的例行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旅游资讯。 是的， 刚才说过了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的这样一个 象宝宝，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青海湖保护区啊， 哎， 这样一个叫停游客拍照的措施。 这个事儿乍一听感觉标题觉得错愕了一下，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啊，为什么这保护区不让拍照呢？来看一下啊，在这个8月4号的时候呢，青海湖的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叫停了在青海湖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当中啊开展观光游览和摄影等活动。 为什么呢？ 这 一大串的问号啊，因为青海湖的保护区或者说青海湖的整个景区还是有游客可以进入的。 对， 那么很多地方的拍照为什么就会影响到这样的环境保护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具体如何来做解释。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呢不仅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同时它也是中亚东亚两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点。青海湖景区呢是在2011擅自进入，对，擅自进入了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那么对于不听劝阻破坏围栏标志牌等等设施的，将会就是限制进入的区域，有可能没有那么严格的说我们把它用栅栏分隔开，但是呢它可以有标志来提醒大家不要进入， 从这儿以后就不要往里走了。 但是我们知道 完全不听这些劝阻，那么也同时呢还要禁止各种各样的旅行社和导游将这个环湖沿线的非正规的游览点加入到行程旅游当中。那么各个旅行社呢也要加强对于导游的管理了，杜绝导游带领这个或者是引导游客啊利用墓道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对于违法违规操作的一些导游呢，一经发现将会现场生成电子执法检查单，并将处罚款记录。 听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眼前都能浮现出一片画面，一片混乱的画面。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这导游带游客进去，这就不说了。后面我们一听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 对， 那么如果大量的人进入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生态急剧的恶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通告呢，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目前正值青海湖的旅游他们旁边还有一个315国道来行驶，避免因为车流量大给大家的通行造成阻碍。那行车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下交通法规。据了解呢，这个通告的发布确确实实 保护区的管理措施。刚才说到的这些，其实我想不仅是青海湖会遇到这个问题吧。自然类的，自然类景区是尤其会受到这样的破坏。 没错， 有很多的景区呢，你比方说我们原来提到说九寨沟，提到黄龙的时候，其实它附近就有一些其实叫未开发区域，但是有人 长城一线哈、啊，对吧？ 对，有很多人说 野 长 城多好啊， 嗯、 但是万一这个一是破坏了环境，第二一个你万一出了点事儿， 嗯。 对吧？这个 引擎中谁倾听那远方 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旅行情报室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一呢我们的例行环节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旅行资讯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小航、 今天我们俩呢和大家刚才在上半时段说了说国内的情况啊提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声明提到了一些这个通告 一些政策、 对 一些数据 包括其实说到的一些景区对于保护景区的必要性采取一些措施希望大家能够到了当地啊遵守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 没错 刚才说到这个青海湖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关于青海湖啊关于这个西北地区最近一个时间好像还真的是到了最好的时节了 没错这个时间当中呢其实你看北京还是挺炎热的哈、明天就要立秋了啊我们也是有盼头了哈但是很多人还是说要去其他地方避避暑尤其可以到咱们大西北地方甚至到东北避暑、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波人他们也可以选择到其他的一些个咱们周边地区国家啊去旅行 这个出境旅游呢确确实实在暑期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刚才我们在说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小航提到说十一呢我们都知道黄金周的时候可能出国旅行的人会更多啊 对 但是在这之前似乎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说在某一个时间点是一个小小的叫错峰不我指的刚好是错峰嘛、 错峰 怎么错峰呢七八月份应该暑期可能是比较贵的时候七八月份过后在九月到十月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但是我们要说清楚的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错峰的时间因为你要知道从十月一号这个 总量来看，因为在每一个黄金周，这肯定是一个刚性需求。 对， 而在七八月份，一定是暑期里面孩子出行更多的一个这个时间段。 嗯， 所以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在某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定量的这样的一些旅行这个价格的一些回落。 对，但是今年的九月份赶上中秋节了， 关键问题是、哎、还有一个老话你也得听、啊、叫金九银十，是吧？ 对对对， 这个在任何时候都能用得上， 金九银十买车也如此，是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说到的暑期之后、嗯、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呢已经成为了旅游的热点。 嗯， 包括在这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呢它在做一些弥补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8月3号开始，来自东南亚国家泰国，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重新想挽回中国游客。8月3号开始，曼谷的廊曼机场、素万纳普机场都已经开始增设了中国游客专用的 VIP 通道。 哎， 大家这两天看那个图片的时候，在社交平台上你会看到很多图片都展示他们的这个穿着制服的和他们的旅游机构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起，站在那个 VIP 通道前面、 嗯、 VIP 通道呢上面专门写了中国游客， 特别有意思。对，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啊，我发现这个有这最近这个日子当中啊、嗯、这两天很多这个航空论坛里边会发现很多游客们在这个 PO 照片啊。 PO 什么照片呢？就说哎，我要去这个曼谷了，无论是出差也好还是旅行也好，会发现每个人都获得了一张叫做快速通关卡。 嗯， 这个卡就是干这个事的， 就是走这个 VIP 通道用的。 哎、啊， 所以你看那个牌子上写上中国护照，就走那行就行了。 嗯， 我们看到其中提到一个机场叫素万纳普机场，一共开设了17个中国游客的 VIP 通道，专门为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提供便利。 嗯， 此外呢，清迈、和爱还有普吉等等有中国航线直飞的机场呢，也同时开通了中国游客专用的 VIP 通道。 对，这是在8月3号起啊，陆续将会全面开通。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除了开通 VIP 通道呢，人家还不算完，泰国呢要为了挽回中国游客呢，还进行了另外一个很大动作的政策啊，他们会从准备从10月1号开始，这个要说是免落地签证费啊，就是回到之前的状态。 嗯，这是对于中国游客免落地签证费方面的一个这样的大家的猜想呢。泰国旅行社协会的主席他表示说呢，免签证费的措施应该尽快实行， 就别等十一了，是吧？ 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的旅行社协会呢可能也就是要旁敲侧击一下啊，因为他们压力最大嘛。 嗯， 然后这个至于签证费这方面的免或者不免，什么时候免，到多长时间，这个事情呢还是由泰国的旅游相关部门要说了算。 对，而且当然其实对于因为我是没有去过泰国啊，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们都会去过泰国，他们都会说其实办这个落地签啊、 嗯、 就是很痛苦，还不如花一点点钱，反正也不贵，在国内先把他这个泰国签证先做好再去、嗯、因为的话免得到那儿以后落地签的这个队伍啊能够长达排队4小时。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的这个落地签它就比较容易，它就进入关的时候呢，它还是比较的能够便利的时间很短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有些地方就是不行。 嗯， 再怎么样好像这么多年了它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巴厘岛的时候它也是落地签嘛、 嗯、 这个到了以后下了飞机拐弯、嗯、就这个通道旁边有一小小亭子、 嗯、 哎，一小票亭，跟那儿你就可以买你落地签啊，就非常的简单。 嗯，而且其实巴厘岛也是一个中国游客 很多 非常集中的地方。 哎，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关于巴厘岛。 哎， 在这两天啊，因为中国游客被困的这个事情呢，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嗯， 我们来看相关的消息。刚才你说的这个部分就让我想到，就是有些地方它跟其他的地方，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习性啊，它的做法啊，可能有一些区别， 嗯、 所以就造成了说，这么多年了，这样的事情很好解决，为什么一直就解决不了？我们知道中国游客太多啊，这一点肯定是一个是压力，另外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吧， 嗯， 对吧？为各地的国家确实确实是带来很多的。 对他们应该是大好事一桩啊，对吧？ 所以应该在这些方面，他们还是要加快一下改进的措施， 对， 对吧？ 提高效率。 我们刚才说的是泰国，关于这个东南亚的事情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地方， 嗯， 长滩岛，菲律宾长滩岛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开始，我们知道很多中国游客是知道这个消息的啊，提前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4月26号开始封岛。长达6个月的清理工作啊，然后呢，最近呢，这个好消息来了，他们的环境部长，西马图最近表示说呢，菲律宾政府计划将于 今年的10月26号重新对外开放长滩岛，并且接受游客观光。 就是打扫卫生、大扫除半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岛扫干净了。然后的话，重新要开放长滩岛，欢迎各位游客们去啊！ 长滩岛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应该还是提到的频率相当高的一个东南亚海岛。 对，而且人这个是以白沙滩为著称嘛，所以说长滩岛呢，对于菲律宾来讲是一个最最最著名的景点了，应该是没有之一啊。 对 对，它的这种避岛啊、关岛的方式，哎，不是关岛。是封岛，哎，关岛是关岛啊，封岛呢，的确对菲律宾这个旅游行业啊，带来了一些损失。那没办法嘛，这个因为环境的问题嘛。那好，历时半年时间大扫除，哎呀，这断舍离呀、啊，清理海滩海面呐、啊，各种各样的卫生问题搞完了以后，好，半年之后准备要在2018年10月26号重新开放长滩岛。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重新开放来讲呢，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环境部长西马图，他也在这个自然委员会会议期间向他们的成员表示说啊，从分类来看，他说我可以告诉你，长滩岛不再是一个污水池了。 这个名字可能在这之前有一些朋友有过抱怨啊。在2月份的时候，菲律宾总统当时杜特尔特呢，曾经他有一点气愤的把长滩岛比喻成为一个化粪池。 哎， 当时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他就命令环境部在6个月内来要改善长滩岛的卫生状况。那么由菲律宾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旅游部以及内政部组成的跨部工作小组呢，经过了讨论之后，从4月26号开始就封岛了。我们开始了整顿环境。封岛期间啊，在这6个月里面，所有未在长滩岛入籍的啊，就是不是本地的民众，都不准进岛。所以这个 像新者库啊，这 啊，确实这个动作挺大的，是吧？ 对。 这一下呢，应该说半年的时间，对于长滩岛的旅游收入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半年啊， 所以在这之后，10月26号这个重新开放，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是我特别担心，就是说这个10月26号重新开岛之后啊，会不会出现一种爆炸式的或报复式的去旅行啊？一种增长会不会给在当地带来更大的压力？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得观望一下啊。 对， 不要盲目的跟进，不要盲目的在10月份定这样的旅行计划。 对，当然我们也是再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游客朋友们，您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也要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就是 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当地的气候以及可能会发生的灾害情况。 没错，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来自印尼方面的消息，是说印尼龙目岛的 7.0 级地震呢，现在已经致82人死亡。那么我们看到，因为印尼这个还是中国游客前往的比较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呢很多人很关心。那么记者也从中国驻这个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消息啊，说龙目岛呢当前一共有中国游客200人左右，已经联系到了37名中国游客，其中包括8名香港游客，正在有序的撤离当中。那总领馆呢也已经督促印尼方面呢加紧救援，全力保障我国公民的安全。 对，我们都很担心在您这边的我们的中国游客们的安全啊，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平安归来。 对，平安归来。当然其实呢，我们对于每一次出行当中啊，都会有一个10000次提醒，都这个不为错，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那面对一些自然灾害时候，我们也应该提前有一些一个应对机制，在心里边应该有数才行，不能够自己慌了啊。 所以你有时候想到说，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咱们国人呢在某一个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欠缺，或者说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说自救和救助他人。 没错， 这些方面呢可能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这个成长的关系，因为这个教育环境的问题，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对这些措施，对这些救护的措施，它是普及的。 没错， 而在咱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太欠缺 急救措施。 没错， 对，所以这个方面不但是咱们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区域范围内啊，咱们应该来了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是肯定更应该多去学习的知识。 没错，就是当身边的朋友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时候，千万不要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在小的时候呢，也应该加强对于这种急救措施的培训跟教育才行。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避险措施啊，等等等等。好，离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这样一条资讯，说到了咱们在国人出境旅游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支付环节。这个暑期啊，这个境外移动支付据说现在普及率已经创了新高了。 哎，对对对， 有80多个机场可以支付宝 来退税。 哎，对，这个呢，其实对于支付宝的用户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其实呢，这个来自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说呢，中国游客最近的一次境外旅游当中，65%的受访者在当地消费时候使用过移动支付。那么暑期旅游正值高峰，境外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也是超出了预期。那不仅免税店，包括像餐厅、景点、出租车，包括一些甚至是夜市地摊都可以用支付宝为中国游客们提供付钱的服务了。 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说年过70的乔治大叔是美国旧金山渔人码头的一个水果店的店主。 嗯， 虽然他以前连智能手机都不用，但是这个暑假里面，他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啊，他的摊位也开通了移动付款。他说这中国人呢是很喜欢用手机来付款的，现在每天会多上几十位中国客人来我这儿买水果，这也让我成了这一片啊生意最好的水果店。 多好，以后在美国的话，这个小费要是能够用支付宝的话就方便太多了。谁要能因为1块2块的美元真的很难换得到啊。 对对对 对, 对。 据数据显示说，这一个暑期里面支持线下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呢已经有40个，支持手机退税的机场也增加到了80个。所以刚才我们提到80多个机场现在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机退税啊，进行这样的退税的业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对，以后我们就来希望吧，这个阿里配也好，还是支付宝的退税、 啊、或者其他机构，你如果有这样强大的是吧， 对，能够把这个服务呢再精进一些，再缩短一下退税的这个等待时间、 嗯、 啊，最好能够当时退到账户里面去，我们让我们踏实安心就行，要不然的话我们还退现金比较好吗？ 对，现在根据这个他们调查的数据啊，说到90%的受访游客都表示说，如果能够用手机付钱的地方肯定是用手机付更方便，而且他们觉得安全问题这也是手机付款的一个原因嘛。 嗯， 另外还要说，除了汇率之外呢，在今年暑假里面支持这样的支付宝退税的机场呢增加了这么多，那换句话来说，在可退税国家已经有超过80%的面向中国游客推出了手机退税服务。 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样的一种移动支付的平台当中去，也为我们的这么多的中国游客们提供优质的服务。 嗯，我觉得大话我们不敢说、啊、但是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这件事情呢，可以帮助很多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点上来改进一下、嗯、其实个很小的改进嘛，对吧？ 对， 很简单的改进，就跟刚才说那个水果店主不用智能手机，那你总得用吧， 小额它走量嘛。对吧。 好了，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周一的旅行情报室。 是，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在这个暑期啊快要结束的时候帮到大家。 嗯，祝各位朋友们新的一周开心。 我是张帆， 我是小航。 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一会儿见。 搞笑的秀，搞笑观众给他鼓掌了，他没任何保留，相信自己，相信有魔法大于普通，看看他多坚持多优秀，不管怎样奇迹可追求，相信他为梦想去加油，闪亮的魔法，哦 shiny shiny shiny shiny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